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科技和文化交流。 东京残奥会昨天结束了第10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再获8枚金牌，继续稳居金牌榜奖牌榜第一位。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 在乒乓球赛场男子团体MT6到7级决赛中， 中国组合严硕和廖克立拿下金牌。 乒乓球女子团体C4到5级决赛， 由张变和周颖搭档的中国组合2比1逆转瑞典，拿下该项目的金牌。 射击赛场28SH1级50米女子自选步枪3×40的决赛中， 中国选手张翠萍以457.9环的成绩打破残奥会纪录， 获得该项目的冠军。比赛开始，东京残奥会游泳赛场， 贾宏光在男子100米仰泳S6级决赛当中夺得冠军。 贾宏光表示，为国而战，争取光荣是自己的愿望。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想为国而战，为我们国家争取更多的荣誉吧，也让更多的残疾人能了解残疾人体育，了解游泳，热爱游泳。 女子S4级5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刘玉以44.68秒的成绩夺得金牌， 并刷新了自己预赛创造的世界纪录。女子100米自由泳S11级，李桂芝获得金牌，并打破残奥会纪录。 另一名中国选手蔡丽文获得铜牌。 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SM5级， 中国选手卢东获得金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残奥会获得的第85枚金牌。 另一名中国选手程娇获得银牌。本台消息，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 9月2号0点到24点，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 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 均为境外输入。 截至9月2号24点， 现有确诊病例935例。 截至9月2号， 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0亿8465万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宣部昨天在京召开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从严从实，标本兼治，营造天清气朗的文娱领域风气。 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直面问题，重权整治，统筹推进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生态治理，以坚决有力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效果。 教育部昨天发布第8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 2019年全国6至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 23.8%， 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初中生上升最为明显，但青少年近视、肥胖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人社部启动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 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 将通过启动专项职业指导、集中开展培训见习等方式， 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开展集中服务， 确保有就业意愿的2021届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不断线。 第2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将于9月26号到29号 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 截至目前，已有50个非洲国家驻华使馆、6个国际组织报名参会参展，已达成初步采购洽谈意向2亿美元。第3届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昨天在京举行，正式成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在合规考察期内，第三方组织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评估结果将作为案件处理的重要参考。中国之声本周独家报道了山西省长治市以校外培训机构存在资质挂靠等乱象。 昨晚，长治市公布调查结果表示，涉事的长治市博儒教育培训中心存在与一家教育培训学校私自合并，涉嫌存在为无证校外培训机构出租房屋、提供资质便利等问题，决定吊销长治市博儒教育中心办学许可证，并在长治全市范围内开展校外培训大督查。 北京市气象局昨天傍晚发布汛期降水量特征，今年入汛以来降水强度大，并且风雹特征明显，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627.4 毫米，为近20年最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当地时间9月3日晚报道，潘杰希尔省的战斗仍在继续。阿富汗塔利班和反塔力量民族抵抗阵线都称对方有较大程度的伤亡。民族抵抗阵线的一位发言人称，他们击退了塔利班的大规模袭击。阿富汗塔利班2日晚上分别从四个方向向潘杰希尔发动袭击，但最终未能进入潘杰希尔。而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否认其人员有任何伤亡，并表示他们在潘杰希尔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昨天白天，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萨利赫发布视频称，他仍然在潘杰希尔，否认了他已经逃离潘杰希尔的传言。卡塔尔外交部反恐和冲突调节事务特使穆特拉克当地时间9月3日表示，卡塔尔和土耳其的技术团队已经修复了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大部分技术问题，机场有望在未来24至48小时内开通人道救援通道，以保障人道救援物资进入阿富汗。 美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911事件后长达20年的战争已经使美国损失了大约8万亿美元，导致约90多万人丧生。项目研究小组估测的8万亿美元预算包含911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多国战争的总预算成本和未来需要支付的义务开支，还包括拜登政府在2021年5月要求的资金。报告中估测的死亡人数为89.7万至92.9万人之间，这里面包括美国军人、盟军战士、反对派战士、平民、记者和人道主义援助人员。报告中的估测人数均是以直接死于战争的人为准，并没有包含战争期间死于疾病或居无定所等间接原因的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1894万6836例，累计死亡病例453万972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687832例，新增死亡病例11438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687229例，死亡64484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67421例，新增死亡病例1387例。 美国劳工部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失业率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至5.2%，其中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仅为23.5万，远不及预期。 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9月3日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解密与911恐怖袭击有关的部分文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钟诚、赵初南、李潘奇，主播文琪、志鹏。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愁，最后的风霜，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4号星期六，农历7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韩正出席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日暨两区建设1周年主题活动举办。 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开幕。 服贸会首次设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3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与企业现场签约。 北京证券交易所将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新股上市不设涨跌幅限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月2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了视频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峰会，并宣布服贸会开幕。当天晚上，韩正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北京线下会场，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线上会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同出席峰会。峰会开始前，韩正和胡春华、蔡奇一起视察服贸会展馆，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本届服贸会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将聚焦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等议题，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办近200场论坛洽谈活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继去年向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辞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致辞，对我们是极大鼓舞和鞭策。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致辞精神上来，坚决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强调，北京服务贸易优势明显，要主动承担责任，走在全国前列。当前要按照特色鲜明、富有成效要求把服贸会办好，使其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坚持常态化办会，线上线下日常都要有活动。会议强调，中央支持北京发展的3项政策是助推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浩荡东风，要把政策用足用好。积极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大力推动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化。会议强调，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中央为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制度安排。对北京而言，更是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完善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功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要积极协助证监会，坚持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市场定位，推进新三板改革平稳落地实施，营造良好金融生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企业。会议强调，要以落实3项政策为契机，深入推进两区建设。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日暨两区建设1周年主题活动昨天在首钢园举办。市委书记蔡奇出席并讲话。11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会长郑万通、 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有关活动。蔡奇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亲切关怀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一流展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本届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对我们是极大鼓舞和鞭策。要把服贸会这块为国家开放发展打造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推动服务贸易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应有贡献。蔡奇强调，两区建设是党中央赋予北京的极好机遇和重大责任。一年来，我们形成了一批全国推广实践案例，实施了一批全国首创政策，落地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我们将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先行先试示范，推动两区建设再上新台阶。王文涛致辞说，商务部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本届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重要致辞精神，全力支持北京市两区建设，推动两区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陈吉宁向各方对北京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本届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致辞，为我们进一步深化两区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致辞精神，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努力推进两区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东城区调查研究，他强调，东城区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争先应体现在符合首都功能的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上。要立足核心区功能定位，保持定力，自加压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把首都功能的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做好重文争先这篇文章，在疏解减量中推动高质量发展。蔡奇在座谈时指出，文化是东城最大的资源禀赋和特色，要立足自身优势，找准定位，把文化加作为重要引擎，推动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数字、文化加金融等产业融合，做大做强文化产业。要办好中关村东城园，主动接受金融街资源外溢、差异化发展，大力发展新兴金融业态。蔡奇强调，要抓好两区建设任务落实，在服务业扩大开放中拓新路，要加紧推进重大项目，挖掘储备一批项目，增强投资后劲儿。要加强抓发展的组织领导，落实好核心区控规，抓好接速即办、主动治理，严格常态化疫情防控，市级部门都要支持东城区发展。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以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为主题的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陈吉宁在开幕式上致辞。胡和平倡议，坚持互利共赢，用好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等平台，加强统筹协调，帮助旅游企业渡过难关，支持旅游业创新发展，主动适应科技发展新趋势，发掘产业发展新动能。陈吉宁致辞说，世界旅游业在逐步复苏的同时，也步入变革重塑期。北京在过去一年多来，下力气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同时集中力量推动复工复产，展现出强大发展韧性。我们将加强与会员城市和机构的交流合作与经验共享，为世界旅游业振兴发挥更大作用。陈吉宁倡议，世界旅游城市政府全面加强抗疫合作，积极发展跨界融合新模式，注重企业自我提升，旅游城市间加强合作，营造协作共生的旅游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务贸易开放发展新趋势高峰论坛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商务部党组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于建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王安顺，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出席。魏晓东致辞说，去年服贸会，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一年来，北京市大力推进一批全国首创政策和项目落地，形成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生动实践。今后将继续大力推动两区政策任务落地，努力实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双提升。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两区建设国际合作峰会昨天在服贸会首钢园会场举办，这是两区建设一周年主题活动之一。北京市政府副市长杨进柏在致辞中指出，北京两区建设将再上新台阶，让更多企业家有更实在的获得感。推介环节，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了两区建设一周年成绩单和两区建设服务企业的主要举措。他指出，两区建设在国内率先实施34项首创性政策，未来北京两区建设将继续立足外资准入、数据流动、资金进出、人才支持和税收优惠等五大领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九月，我在服贸会等你。 作为服贸会首次设立的专题，健康卫生服务展区昨天不仅展出了丰富多样的展品，还促成了3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与企业现场签约，涉及疫苗试验、智能设备、无人诊所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服贸会首钢园区五号场馆的签约大厅，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分别与六家企业签约，将医院的医疗成果转化成市场产品。 儿童手术全麻风险很高，那他很多医院的麻醉师技术有限。第一个产品，可视化的儿童插管喉镜，就是你把这镜子往嘴里一放的时候，不是你自己拿一个眼睛看，大屏上大家都能看到。第二个呢，在气道管理过程当中，通过远程来指导各个地方有这样的孩子，别管往里插多深，全部通过 5G 在我的这个地方就能给大家去指导。 记者看到，签约项目既有人工智能医疗设备、微创手术装备研发，也有放射性药物研究、海外新型肿瘤装备和药物，也包括一些医疗新场景的应用。比如通用技术公司研发的无人诊所也在服贸会上获得了很多基层机构的关注。通用技术航天医科健康事业部赵楠介绍， 一个患者从晓东诊所进来之后，首先会到我们的检查区域来完成十余项的身体指标的检查，发现问题的话，远程的医生24小时在线的诊断和治疗，线上的这种快递药品，医生下达的这个运动处方，我们的用户就可以通过登车呀或者是划船机开展每天的有计划的这种运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仅企业在市场的推动下不断创新，医疗卫生机构也在解决临床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技术，促进医学转化。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表示， 我们专门有一个转化中心，这个办公室的平台就帮着医生去推广，然后一旦专利形成以后，在产品在研发以后的一些利益都倾向于我们的专家，把我们医生的一些经验、一些专利跟企业融合起来，把它变成真正的产品，服务于百姓，服务于孩子。 服贸会今年首次设立的数字人民币展区备受关注，六大行及各相关金融机构集中展出了在数字人民币上的新技术、新应用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要下载 APP， 然后 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展不仅像去年一样设置了跨境金融、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等展览展示，最为亮眼的是现场开通了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参观者可以现场申请数字人民币 APP， 体验无人超市、公益美术品、畅销书籍、老字号等数字货币的消费场景。 数字人民币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也是今年中国银行展区的一大亮点。除了像滑雪手套、冬奥特色徽章、智能手表等各式的硬钱包，还有首次亮相的公共交通出行领域数字货币产品。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说， 本届服贸会上首次亮相了中行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 APP 共同推出的使用数字人民币来坐公交地铁刷卡的这么一个项目，也是方便冬奥期间境外来华人士使用这个我们的小黑卡去坐公交地铁，包括参观公园景区等等。然后这边是我们中行和美团共同推出的骑小黄车的这么一个项目，这样拿着这个卡轻轻在这个小黄车这一贴，然后就可以解锁小黄车。 邮储银行展台也首次亮相了一台数字人民币外汇兑换机，将支持180多种外币的现钞兑换。相关负责人曹明鹤介绍， 拿这个外币的现钞直接购买，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兑换方式呢，这种通过机具的方式，它的汇率要远远优于我们线下人工网点。 根据建行数据，目前建行在全国范围内的个人数字人民币用户已经超过1000万，对公用户也近100万。建行数字人民币工作组张晨露说， 包括这种餐饮的场景，包括线上的场景，然后我们这种咖啡机在整个的这个石景山区其实也是布了大概得有小100台吧，当这个各个地方都能用了，那大家就会慢慢的用起来。 除了各大行，蚂蚁、京东、紫光同心等科创公司也带来了最新技术成果，参观者可以现场体验，领取到消费福利。京东科技相关负责人陆云汉说， 扫码就可以领我们京东的数字人民币的满减券，相当于是只能用数字人民币这个支付工具的时候才能使用，就帮助我们未来去培养用户的习惯。 选择北京，亦庄机遇。北京亦庄创新发布昨天在服贸会首钢园会场举办，北京经开区宣布，科技、生态、文化领域的所有场景将全域开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轩的报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域开放的场景，以科技领域为例，启动了重大应用场景示范行动。在自动驾驶领域，经开区推进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建设，面向社会发布3大类20项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在智能制造领域，加速推进以智慧工厂为核心的智能制造应用场景落地，70%的企业处于3级集成级水平，正从数字化网络阶段向智能化阶段迈进。区内的京东方、小米、施耐德等龙头企业已经布局落成智慧工厂项目。十四五时期，经开区将加强应用场景建设管理统筹，出台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场景应用实施方案，支持政策聚焦自动驾驶、健康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重点领域，扩大关键技术跨界应用供给。另外，经开区还开放了生态领域的场景，计划到2025年无废城市建设模式将在亦庄新城范围内全面铺开。 新闻广播消息，2021年服贸会展览展示、论坛和会议、推介洽谈、成果发布、编会活动昨天全面展开。昨天共举办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56场，纯线上参展企业4932家，同比增加59%，网上预约购票超过9万张。今天将举办41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国家会议中心及首钢园区周边交通运行平稳有序，提示准备前往服贸会观展的朋友，去往会场最好选择公共交通方式，乘坐地铁换乘接驳车可以很方便地到达会场。此外，国家会议中心到首钢园区还有摆渡车可以选择乘坐。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证监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证监会公众公司部主任周桂华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采取差异化的制度安排，与沪深交易所错位发展。在市场功能方面，北交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在制度安排方面，北交所制定契合中小企业的制度，坚持向沪深交易所的转板机制；在市场运行方面，投资者结构也会与沪深交易所有差异。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部副主任杨哲表示，北京证券交易所新股上市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本市近期开通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减免交通违法记分新方式， 符合申请条件的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公益活动完成后，通过为期两天的公示且无异议的，可以减免一分。 成就者号液化天然气船昨天顺利靠泊唐山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码头，由北京燃气集团自主采购的进口液化天然气资源开始卸料，标志着位于这一接收站的